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今天肯定星期四，哼，立信读报没文字，全凭嘴说天下事，一周下来聊七次。今天肯定是星期四，您没记错，我也没记错。嗨，没文字怎么说呢？这个说起来不能说没文字。但一般来说呢，我拿着这个人家报纸上那新闻稿啊，多数情况下啊，也有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念的，多数情况下不照着稿念，意思是那么个意思，把它呢就化为大家啊平日里北京人交流的时候，哎，咱们习惯说的这个言辞啊的这个。也是为了接地气啊，让你好理解。但是这个呢，它本身并不影响新闻本身的全面性真实性。因为什么呢？这是必须的，念走样了那不行。读报读报吗？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吗？话里话外，哎，这就是咱们这点播出这节目，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直接来收听，手机很方便，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都在这枚小小的掌中物之上。而且呢，您要是用这个听听啊，听话里话外，还有个好处，就是这个听听上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，直播的时候您进来，一般来说您记住啊，周一到周五没特殊情况都是直播。可能有的听众呢，这是耳朵好使的啊，也有听众啊听这个节目时间长了，他能通过这个我这穷衰呀，醒目，就拍这醒目这声他能听出来。要是在这个录音间录得了的，拿上去播的，这醒目的声啊没有回音儿，在直播间呢有回音儿啊。现在告诉您，甭管是在直播间还是事先录得的，您从这个就只从这醒目上这声音判断不出来了。这期间呢，我们原来的直播间呢正在装修，我们直播间换了一周转房，哎，嘿嘿，在那周转房里头，那个调音台拿这个醒目上去拍，就是这声。对，但是呢，我跟您说啊，确实有的时候就是直播的节目，我也是事先录出那么一大段，不是为别的，不是为了图省事儿，就是为了方便跟您交流。用这个手机呢，还可以这样，微信上头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感到这天啊一凉，哎，这个心里头它得暖啊，你看看人间冷暖吗？冬日里暖心的瞬间，这是头段时间啊，这天已经很凉了，很冷了。北京的856路公交车，说这趟公交车呀，有一站，这个名字叫牛栏山站。哎，这个大伙可是听着耳熟啊，你看听这名字，这心里就暖，暖和啊。是啊，56度的吗？你说别淘气啊，这别扯远了。哎，咱就但是人家这个公交这站真是叫牛栏山啊，这没瞎说。这个856路公交车，那天呀 上午的时候10:30左右吧，停靠在牛栏山站。开车这位师傅呢，姓何师傅。哟， 就看在这个车站底下排队等着上车的乘客当中，有一位女士坐在轮椅之上。这咱说啊，这个北京的公交啊，它是为这个残障人士啊是做了一定的准备的。哎，但是呢，您要知道，这个你要轮椅上公交，它不可能无缝对接啊，这个不太现实。怎么着它得需要点人力儿。什么叫人力儿啊？就人力往上推一下啊，这个它那个公交车那车门那台阶啊，跟那个马路牙子它基本上是平的，稍微高一点那个距离也还可以，只要是底下有人稍微往上一搬使点劲儿，这轮椅就能上去。但是您别忘了，轮椅它不是单个的，上头坐着人，说这人他哪怕他再瘦100斤总有吧，再加上轮椅。所以您想啊，哟，何师傅就看这站牌底下这个坐着一位坐轮椅的女士，冲这公交车挥挥手，哦，要上车赶紧。何师傅停好车，打这个驾驶座那儿下来，下了车之后招呼他们这个就是这个车辆上的有那个管理员啊，我不知道是安全员呢还是票员。票员，对，票员是他们行业里的一个称呼，就是售票员啊。现在呢他这个没有那么多的售票的任务，咱都刷码乘车了，没有给您那撕那票的啊，5分1毛的啊，哎，没有了。但是车上还得有这种人啊，这个服务岗位得有，那必须的，得亏有。何师傅一招呼，来来来来来，赶紧赶紧，咱俩人搭把手。好嘞，这二位司售人员下了车，拖住这位女士的那个轮椅，说往上搬，一使劲，哎，起来了吗？这车还真动弹了。但是呢，这车呀，这轱辘啊，搭上这个公交这台阶儿，刚搭上，哎呦，怎么呢？刚才我说了，这分量不轻啊，何叔就感觉，哎呦呵，好家伙，这肩膀有点扛不住了。就这功夫，车上又下了两位坐车的两位男乘客，我们来，咱一块儿，有在上头拽的，有在底下往上推的，有是拖着的。嘿，大伙儿，大家起努力呀嘛，哎嘿呦嘛，哦，又来劳动号子了啊，嘿嘿嘿，对对，劳动号子，这么着，齐心协力，将这辆轮椅抬上车去。你看这个暖和，太暖和了啊，你必须的嘛，正是日出东方亮堂堂，读报温暖您心房，既要关心他成长，也要辅导搞对象。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，这年轻人啊可能有点误会，搞对象谈恋爱还需要辅导啊，哎，这个不是说呀，是那上年岁的那孩子，是嫁了孩子谈恋爱的啊，那老家跟着瞎掺和，不是那个，那个是没必要的。人家报纸说这事儿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端正，帮助年轻人端正他们这婚恋观，这不是没针对性的。说实话，不是说哟，你看这年轻人还能怎么着？现在确实有一部分小青年，咱说实话，这婚恋观这方面的确需要拿拿龙啊，拿拿龙啊。对了，调整调整，是吗？端正端正。不有那这来不来什么闪婚闪离的之类的，那不就是这原因吗？是不是啊？人家报纸指的是这个，这是必要的。京剧里头就有那个辅导年轻人谈恋爱搞对象的吗？嗯，有啊啊。 Yeah! 当然咱说啊，哪说哪了，您要说辕门斩子这杨彦昭这方式啊，这有点粗暴武断啊，当然这个不可取。现在咱们都是科学的来进行辅导，是不是啊，引导吗？下面呢咱们通过一个小故事啊，当然这个呢也不是为了教谁，就立心这点能耐真没资格教给您啊，教给谁我都没资格，就是心得体会吧，或者是看这个社会上这种新闻啊发生了，说实话啊，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很不幸的事情。哎，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这种事情都不应该发生。哟，那位说这个多大点事儿啊，嗨，本来不是那么多大点事情。哎，最后呢就闹成了，哎呦呵，多大的事儿啊，啊都上了法院了，那你看索赔了。这是一桩人命事件哟，您别着急，您听我说啊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这个人命呢，是确实是啊，是这个啊，是人命的这个事情，哎，对的。但是呢，它跟这个事件本身呢没有直接的连带的因果的关系啊，这听着好像还挺悬疑，哎，对，给各位讲这么个故事，不为别的，不是为了吓唬谁啊。这故事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啊，生活当中的事情，正是因为他生活当中有，而且呢我认为还未准就少。哎，说这个人呢有时候这情绪控制不住啊，这个说真心话啊，当然最好是控制住，那控制不住呢，控制不住也可以理解，这个凡事都有限度啊，把握住这限度那就可以了啊。北京人管这个吵架叫卷，呵，好家伙，把那位给卷一通啊，卷啊，嚷嚷呗，扯着脖子嚷嚷。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个一来二去呢，不只是啊影响彼此的关系，或者说呢要是对方也不够冷静，没准还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。哎，这个再怎么说，身体健康乃至于生命，那不是自个儿的吗？你看，为了这个吵吵啊，这个东北叫什么叫干仗？其实干仗啊，未准就是真动手打架，吵架也叫干仗。对，甭管叫什么，就是生活当中如何控制情绪。如何处理彼此之间，社会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都会有关系，多多少少好的关系，哎，多亲多近。那要是这关系不好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那位说他别不好啊，嗨，这个咱就说这是人性，生活是复杂的啊，谁活一辈子那不得有个仨亲俩舅的好朋友发小好哥们儿，也未准会有那么一个俩仨关系不好，甚至于呵，一想起这人，呵，这心里这难受，这个膈应，这恨得很。哎，这个当然，这个说实话啊，不良情绪咱得调试，但是这个也难免。说真的，公司里头啊都是同事，对，业务上头有合作，也未准难免不会发生磕碰，单位里头。啊，这个咱们做业务的事情，哎呀，这发生点矛盾或者闹误会了，哎，或者是觉得，哎，你看他怎么穿我闲话呀，他怎么到领导面前给我穿小鞋打小报告啊，有没有这事儿呢？嗨，这您知道，您这见多识广啊，这个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，那当然您明白这个不能摊开了放在桌面上。我说，哎，老刘，这你可没意思啊。当然也有这样的，但是一般来说结果好不了，对方首先肯定不承认。哎，我没有，你冤枉我，你哎，我告诉你说，你要这样的话，那走找那谁啊，找厂长去，找老总去，说的坏了。厂长老总一看，哎呀，你说你们这多大点事，走别跟我这待着，我这给你打官司来了吗？得，这矛盾就这等于是这个叫什么，北京人叫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有这种事情没有？ 当然这种事情刚才我说难免，一旦发生了呢，咱说啊，也不必太纠结。哎呀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哟，你看这街坊四邻的，哎呦，一块长起来的，都是同学，多少年同事。哎呀，这个啊，恨不得老家之间的都是啊，讲话叫通家之好，怎么能闹得这步啊，这种地步了呢？这个，我认为你要事儿已经发生，矛盾已经有了，你再倒回去再想这些就不必要了，立足于解决问题，解决矛盾。哎，能和则和，哎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上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哎，多个梁子多堵墙啊，梁子啊，对了，这个原文叫多个仇人，我听着有点吓人，邪乎，多个梁子多堵墙。啊，怎么着，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，难免会有合作的事情，你会都弄得好。北京话叫狗啊，叫什么狗呲牙。那意思啊，一见面俩人就开始啊，脸就发青，这脸就掉下来，就拉老长，那你还怎么合作呀？工作一样，街坊邻里也如是。就说呀，真要是说啊，这个矛盾或者说这种矛盾，这个最终啊，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双方针锋相对的事情，避免不了了，那也有办法。那不行，咱就上公司老总办公会上，咱说的说的，不都是为工作吗？把问题矛盾摆在明面上说，谁对谁不是，是不是啊？那回头那个啊，领导说啊，这个给我们这判断一下，领导说了，那就这样了，啊，那这就如果说是我不对，那我改正，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总之，这事儿就到这儿就截止了，画上句号了，别再继续发酵了。街坊邻里，咱们节目里头也是经常讲这种事情啊，丁点大的事情，后来呢，哎，你这个越闹啊，这个街坊的关系也是越疏远，这个都有这种事情，生活当中这个一点都不奇怪，没必要大惊小怪。如果您觉着真是觉着啊，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了，你甭管跟谁啊，要不然咱就打官司，到最后了那不还有法律吗？那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啊。如果说不至于的，没到那个份儿上，那就哎，可以说啊，相互之间各让一步，他要不让我让啊，这图戏的是个顺序啊，痛快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彼此之间平平安安的，怕就怕哎，丁点大的事情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针鼻儿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，就怕这个。而且啊，反正我观察了解，如果说这个问题，双方的矛盾积累的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个甭管说结局是什么样的，哎，这个都还有一定的缓冲的余地，就怕话赶话，情绪瞬间失控。哎，下面讲这故事，这是去年11月份发生在上海奉贤区俩街坊，就是拌嘴，北京话叫拌嘴啊，相互之间为点事情。这个事情说实话原因来说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哎，他们这拌嘴呢，不是说就扯闲篇，最后俩人说来说去，最后说急眼了，不是，这个拌嘴是有原因的。哎，要我说这个嘴某种意义上应该拌，但是呢，嗨，最终这个结局，我说拌嘴是因为我不是说赞成鼓励他们吵架啊，吵架可不赞成不鼓励，哎，这您别听错了，我说的是这个事儿应该说到可以说清楚，这里头有道理可讲，有是非可论，但是你也别忘了，这凡事儿啊，咱就说啊，是讲道理归讲道理，啊，把这事儿给整明白了。可要万一对方他这个不太讲道理呢？这事儿好像是甭管大小，整不明白，一时半会儿整不明白怎么办呢？各退一步。哎，这个事情当中呢，从法律上来说，这当事人上法庭当被告这位是没有责任的，当地法院已经说得很清楚。 但是咱要说处理邻里关系，我反正我觉得啊，这事儿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。这个事情刚才说了，发生在去年11月份，上海市奉贤区西渡街道啊，那个地方一个社区里头，上海人管胡同啊叫里弄，就是里弄啊，要是这个汉字来说叫里弄，人要是上海人念呢就是里弄，哈、啊、就是胡同啊，什么什么石库门啊，哎，就他们这个那个居住的环境里弄。这条胡同里头呢住着俩街坊，一个姓王，一个姓寻，老王老寻，我说管他们尊称是老啊，老王老寻岁数其实都不大，嘿嘿，岁数都不大，哎呀，年轻气盛，反正人到中年吧，啊，哈哈，对了，怎么回事呢？事情本身按理说不至于的，哎，就是因为这个乱停车啊，当然这乱停车咱说清楚肯定不对，没有任何理由啊，他这个嗨，你这我这拉货过来的，拉你拉什么过来，这车你得规规矩矩停好了。那么这老王呢，嗨，说实话是他理亏，开辆小车也不知道什么车，这不重要，清晨起来他是从外头把这车开回来，是不是出去给人家忙活什么事儿啊，生意之类的啊，拉个活拉个货，这咱就不再深究了，反正呢早晨一起来大伙儿这是忙活着，赶紧啊啊，这个洗漱啊，这个招呼孩子是吧，得啊，背上书包啊，咱赶紧是该上班上班，该上学上学是吧，哎，胡同里头开始热闹起来了啊，不是不能叫胡同，上海人里弄啊，里弄里头开始热闹起来了啊，咱们赶紧去买点早点吧，哟，豆浆油条啊，上海人也吃油条，吃当然吃了，油条蘸酱油吗，啊，对对对，甭管吃什么，正忙活呢，这位老王从外头把这车开回来啊，本儿把这车呀就怼在这个里弄，就这弄堂口，上海那个弄堂啊或者叫里弄啊啊，跟咱北京这胡同还不太一样，他这口啊相对窄，哎，本来你要是过车过人，就是推着自行车或者人打这儿走两边走，稍微人多一点都显着挤，更何况弄辆车，甭管大车小车，他就直接就给人家搁在这个弄堂门口了。上海的里弄啊，那个胡同口是有门的啊，它是个小社区，过来过去呢，尤其早晨大伙儿又上班啊什么之类的，哎呦，拎着包，哎，打这一走，哎呦，好，这别扭劲儿的，咱就说啊，这纯粹是天恶心，你说你这不是膈应人吗？当然这老王倒不是说他故意的啊，他肯定是忙着办事儿去了啊，我这回来之后，呦，赶紧把车停好了吧，把车停好了，他认为停好了，关键是为什么说他理亏，也不只是因为他把这车停在这弄堂口，这个边上弄堂口的边上有一个消防栓，这咱知道，按照这规定消防栓附近那是不能停车的啊，不能被遮挡，那万一呢，那个回头这要是失啊失了火，人那个消防队进来那就麻烦了是吧，你挡道了，而且他这碍着这个消防栓的事儿啊，哎，所以呢这个反正街坊四邻看着别扭，有的别扭呢，哎，行行，叹口气，得别有气了，我赶紧走吧，我还上班谈生意呢，走了。这儿来了一位老寻气性大，再一个呢，老寻确实觉得这老王，你说你老这样也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过去跟老王说，可能这说呀，这话赶话啊，这人就这样，气头上生着气呢，说话不会太好听，啊，就算他不骂街，不带脏字儿，这气儿反正也是不顺啊。怎么着？我说老王，这说你多少回了啊？那么停这儿了？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俩人就开始发生这个争吵， 争吵之后，当然老王自己也知道，尤其一吵吵起来，街坊四邻都出来看，哎，嘿嘿，看看看，你看老王，还、哎、你看他，你看，你看他这车停这地方，老王也觉得不好意思啊，得，行，就你事儿多，一边啊嘴上找着理，找着辙，不是找着理啊，他没理，找着辙跟这个老荀呛呛着，行，我开走不完了吗？真是的，上车把这车开走了。开走之后呢，又过了那么一会儿，啊，这个里弄里面这个上班的人都走了，上学的人是就少了，啊，但是呢，这老荀啊，还是觉得这口气真是咽不下去，不行，我还得找这老王说道，他这对这事儿的认识不到位啊，不行，我得给他上上课。走过这老王他们家门口，老王，你出来，咱再说道。我告诉你说，你别以为这事过去了，这事没完呢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呵，老王噌，打屋里就出来了，指着老荀，俩人就开始吵吵，怎么了？你没完了？你还啊？有完没有啊？干嘛你啊？啊！这俩人越吵吵声越高。本来啊，这俩男的就这么吵吵，说实话，还真麻烦，弄不好就得动手。哎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另外一个街坊老黄打这儿经过，哎呀，干什么？哎呀，不要吵了，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农消消气，哎呀，农也消消气嘛，哎呀，阿拉给你们当个和四老嘛，这是何必呢？紧着劝，这二位虽然说啊，指指戳戳的，嘴里头还是继续嚷嚷，但是呢，毕竟有人给劝，这算是给了个台阶儿，俩人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太过分了，人算了，就给劝开了。劝开之后，这是几分钟之后的事情，老荀该干嘛干嘛去了，老王回到屋内，没过多一会儿，突然之间，哎呦，感觉这胸口特别的难受，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，口疼，躺倒在地，还是那位老黄呀，怎么回事，他发现这老王不对劲。这个上海的里弄啊，他这个弄堂里头啊，住家户之间啊，虽然都是啊自己有自己的屋子，但是呢有点像咱们那个老北京那个大杂院似的，彼此之间有时候门都开着啊，他能看见对方啊，这在屋里干嘛，是看电视啊，是啊喝水，哎，发现了老王躺地上，哎呦，老黄这边赶紧打120，虽说呢救护车来了，但是呢很遗憾，老王没救过来。在这之后，老王家人可不答应了，说这老荀你要负责，为什么跟你吵完架就这人就不行了，你说这事儿有你的事儿没有，有你的责任没有，哎，到法院说去，他这是猝死啊，就是说白了就是心脏病突发死了。到了法院呢，当然法院得根据实际情况啊，依法来进行这个判断。老王家属不干啊，在庭上跟法官直哭，哎呀，大老爷，您给我们做主，别，法官说你别客气啊，啊，那个其实也没这么客气的啊，咱们这个现在人民法院，您叫我法官就行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改过来了。法官大老爷，在没有大老爷，就是法官。哎呦，法官同志啊，你看这老荀他太过分了，不行，我得跟他讲理。讲理可以啊，咱们依法呀，讲道理。人民法院最终呢，依据事实做出了裁判，老荀没责任。啊，那位说。他们之间发生争吵了，您听我说呀，哎，法院说了，首先啊，这老王停这车确实阻挡了弄堂的通行啊，那么这个老荀呢进行劝阻，这个行为没有不合适的地方，即使双方发生了争吵口角，持续时间也很短，而且也没有发生肢体冲突，就俩人没打架，这很重要。哎，有时候气头上呵动手，哎呀呵撸胳膊挽袖子，千万别，你看是法律上规定的，没有，他们没有发生肢体冲突。哎，被告就这个老荀的劝阻行为没有超出必要限度。再说老王 他患有心脏病。这个时候呢，这发生了矛盾了，没能够控制自身情绪，心脏病突发，不幸身亡。从时间上看呢，虽然说啊，这个老王这个倒地身亡这个事情是跟这老荀吵架之后发生的，但是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哎，而这个老荀呢，没有主观的故意或者是过失，就在这方面没有主观故意，也没有过失。所以说呀，老荀不应当对这事儿负责任。啊，你看这个法律判定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咱翻回去说，我相信啊，老荀心里头还是后悔的。哎呦，你说多大点事儿，为这个，嘿，就说啊，碰上事情，碰上矛盾，是对方这具体到这个案子里头，老王肯定是他不对。但是呢，咱们规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应该讲究一下方式方法呢？啊，这个邻里之间和谐为上啊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新闻天天谈。